车上的医生们都慌了，他们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阵仗？有人不停在车载对讲机里追问王晶：“ 老爷子，咱们现在怎么办？要不去跟他们谈谈吧？我们只是医生，火种和孔氏打仗跟我们王氏的医疗队伍有什么关系啊？” 这时王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饶是他见过大风大浪，但是在战争面前都不值一提。只是他第一时间还是通过通讯器材说道：“ 所有人都注意，不可暴露任小素与杨小锦的身份。记住，他们就是医疗队的一员，他们只是两名普通的医生。各位，如果有人故意向火种透露这些消息，别怪我回到王室之后不留情面。” 任小素听到王晶的声音沉默了，没想到对方第一时间想的竟然还是保护自己。此时所有人都看到任小素突然打开车门，然后双手举过头顶朝火种公司的部队走去。“ 我们是王氏三医学会的医疗队，来孔氏进行医学交流，请不要伤害我们。我们这里的武器可以全部上缴，我们并非战斗人员，请不要滥杀无辜。” 车里所有人都惊了，眼瞅着火种那边荷枪实弹的士兵都拿枪械指着车队，换成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勇气去孤身一人面对火种的主力部队。可这少年却拥有常人没有的勇气。杨小锦看了任小素一眼，也慢慢地走下车子，举起双手示意自己身上没有武器。任小素此时也很紧张，他非常担心火种的主力部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一切嫌疑目标，毕竟现在是战时，什么都说不准。车队后方，王晶带头下车，王润给他们的自动步枪也被扔在了地上。火种部队的两支作战班组迅速靠近过来，一支作战班组负责看管三一学会这边的所有人，而另一支则仔细搜查着所有车辆。他们拿着战术匕首，连车辆座椅都给划开了，最终发现这车队里装的全是医疗器械与药品。一名火种军官这才慢慢走了过来，他一眼看到王晶：“ 你是这支医疗队的负责人？”“ 对，我是。我是三医学会的副会长，王氏62号壁垒第一壁垒医院的院长。我们来这里是三医学会的医学交流惯例，却没想到会发生战争。 你的证件？” 任小素听到对方这么说便松了口气，起码对方现在透露出来的态度并不像是要滥杀无辜的样子。之前他下车的时候也在赌，以往任小素对火种总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一种是在完成任务时的不择手段，还有一种则是在面对人类大义的时候挺身而出，看起来非常矛盾。他心里想，既然没法直接暴力脱困，那就坦诚医疗队的身份，看看火种会怎么决定。如果对方还要动手，那他就只能尽力杀出一条血路了。这时王晶将自己的证件递给了火种军官，对方看了一眼后说道：“ 原则上我方不会伤害医疗人员，不过我怎么能确定你们都是医疗工作者呢？证件也可以伪造。”“ 要不然你可以派人来考核我们，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能通过考核的。” 忽然间一名军官小跑到火种军官身旁窃窃私语了什么，只见这火种军官突然面色一变，并立刻对身旁这位副官说道：“ 把这些衣裳都给集中到一辆卡车上去，全员立刻回归北方。” 任小素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怎么火种的主力部队就要回北方去了？不占领31号壁垒了吗？却见那名军官把王晶的证件交还给王晶：“ 各位被临时征调了，从即刻开始各位不得擅自行动。” 三一学会里有人急了：“ 我们为什么要北上？ 证件都已经给你们看过了，我们只是医生而已，也不会打仗。 北方出现了新的战事，176号壁垒被屠城，我火种已经进入一级战位，正好我军与孔氏战争中出现伤员，随军医疗力量已经不够了，各位安心在我军中救死扶伤吧，哪里治病不是治呢，各位说是不是？ 176号壁垒不是王室的地盘吗？跟你们火种有什么关系啊？ 军官冷冷地看了一眼说话之人。 这次来的是外敌，我火种有必要让他们为176号壁垒死去的中原人付出血的代价。 说完，这名军官便跳上了一辆军用越野，向北方疾驰而去。紧接着，两支作战班组押解着三一学会的人登上了一辆运兵卡车，跟着一起北上。任小素和杨小锦相视一眼，他们望向卡车之外，31号壁垒距离他们越来越远。到底是什么战事让火种放弃了唾手可得的31号壁垒呢？难道这群人大半夜过来只是为了给孔氏一个情人节惊喜吗？等等，任小素忽然想起王胜之提到过的草原北方的敌人。可176号壁垒跟火种也不挨着呀，怎么火种一副仇深似海的模样，连巨大的利益都能干脆果断地放弃？去往北方的运兵卡车摇摇晃晃的，寒风会从卡车上的篷布漏洞灌进来，让每个人都感受着冰冷刺骨的黑夜。三一学会的医生们已经沉沉睡去，任小素看着后面排着长长车队的火种部队，一束束车灯在黑夜里不停地摇摆着，随着地面的颠簸而上下起伏。或许是火种觉得医生并没有什么武力值，而且武器也全被收缴了，所以并不用担心他们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又或许是火种这边已经通过情报手段确认了三一学会的身份与目的。总之，火种现在连看守人员都没有给王晶他们安排。这时候，火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带了什么样的人物进入火种部队。说实话，心地善良的任小素真不想在火种部队里待着祸害他们，可火种不同意。火种已经连续赶路三天了，几乎全程都是不眠不休的，每辆车都配了三个司机，负责三班倒式的全天24小时开车。每天部队只有在开饭的时候才会进行一个小时的休整，然后便继续出发。王晶等人只是普通的医生而已，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第二天就开始发烧了，但他们的药都被没收，根本没法救治王晶。正当大家愁眉不展的时候，任小苏硬着头皮在部队休整时间里找到火种军官。对方看着任小素问道， 有什么事情吗？ 任小素偷偷塞过去一块手表说道， 天气太冷，我们这边有人生病发烧了，能不能给我们13条毯子？毕竟我们现在也算是随军医生了，未来还要在队伍里救治你们的战友，现在死在路上太不划算。 结果对方看了一眼手表递还给任小素， 这事是我们疏忽了，忘记给你们发放行军装备，我等会儿让人给你们送去。 任小苏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对方竟把手表退回来了。要知道，这年头手表也能算是货币之一，虽然不如黄金硬，但去典当行都能换出钱来，而且价值不菲。他见对方好像也不是特别难说话，就试探地问了一句， 长官，我们也没打过仗，这样跟着你们上前线会不会拖你们的后腿呀？ 就你们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还上前线？放心，不会让你们去前线的，四天之后我会按计划把你们送到前线后方的临时卫生所，战火波及不到你们，我们征调你们不是让你们去打仗，而是让你们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好的，谢谢，你说的太对了，像我们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怎么能上前线呢？ 不过任小素自己暗中寻思着，医生要做的事情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医疗事业当中，可他最擅长的事情 则是把有限的生命全都送走。这样一想，大家干的事情还真有共通之处，都和有限的生命有关。某一刻，他也想去前线看看那些北方族群的头够不够硬来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半小时后，一名火种士兵不光送来了十多条毯子，竟然还送来了六片抗生素。火种士兵冷声道： 你们最好祈祷自己别生病，药品本就稀缺，等和北方那群人打起来，可就不会给你们用了。 这倒是让任小素稍微有点意外，对方拒收他手表不说，竟还给了一点惊喜。原本任小素就没打算要药品的，因为他自己空间里就有，完全可以偷偷喂给王晶。大家裹上毯子之后，再看向任小素的目光就有些许感激了。他们很清楚，不管任小素来孔氏的目的是什么，火种都会攻打31号壁垒。如果不是任小素，他们可能在乱民劫扰别墅区的时候就遇难了。现在硬着头皮与火种交涉的也是任小素，一时间年纪最小的任小素反倒在王晶病倒后成了大家的主心骨。这三天里，更夸张的是司马刚和梁策俩人因为晕车的关系，趴在车斗后面的扶挡上吐了整整一天时间，直到吐无可吐，才慢慢适应了这颠簸的卡车。早些在越野车上，这俩人也没什么感觉，但运兵卡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走在颠簸的路上，那路上甚至还能看到弹坑。可以想象，在此之前，火种与孔氏的战争有多么激烈。梁策与司马刚大吐特吐的时候，任小素能看到他们后面那辆车的司机在哈哈大笑，完全是一副老兵看新兵蛋子的幸灾乐祸表情。其实这也让任小素有些诧异，以往他都以为火种是一群没什么感情的战争机器，而现在任小素总能感觉这些人和其他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身处火种部队也让任小素有不爽的时候，每次去打饭都必须等所有火种作战人员吃完他们才能去打饭，可火种部队的一小时休整时间就差不多结束了。有时候炊事班为了不耽误行进速度还会提前收餐，搞得任小素他们根本打不着饭，只能期待下一顿可以快一些。让任小素无语的是，这并不是有人故意刁难他们，而是对方就这习惯。别说他们吃不上饭，就连有些路上因为修车耽误时间的火种士兵来晚了都没口热乎饭吃。火种各个作战序列对时间的要求极为严苛。路上任小素偷偷塞给杨小锦一块巧克力，而杨小锦则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塞进嘴里。因为无法解释食物来源的关系，任小素没法给其他人食物。虽然他们时常打不到饭，但杨小锦没担心过自己会饿着，他知道任小素身上藏的东西多着呢，甭管走哪儿，任小素都有准备。仿佛任小素身上带着一个仓库似的，文可掏猪腿、巧克力、小饼干，武可掏手榴弹、重机枪、扑克牌。对，其中有扑克牌。见识过爆裂扑克的威力之后，杨小锦认为扑克牌这玩意儿出现在任小素手上的时候，大家应该做的绝不是叫地主抢地主，而是先疏散人群。任小素靠在车斗篷布上对所有人说道： 我听那个火种军官说还有4天才能抵达北方前线，到时候咱们会被安排在前线后方的临时卫生所里，倒是不用担心会上战场了。 不用上前线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王晶虚弱地说，他今天刚刚吃下抗生素，任小素还专门去给他打了一些热水，所以精神好了许多。他看向任小素， 此时对方在壁垒一役之后又恢复成了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如果不是他们亲眼看到这货给孔尔东来了一场开颅手术，恐怕大家还以为任小素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心脏外科医生呢。忽然间有人叹息道， 哎，我好饿呀，如果再打不到饭，恐怕咱们还没到卫生所就被饿死在这儿了。任小素，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司马刚萎靡地裹着毯子。 那也没办法，你们都看到了，任小素次次去排队，结果人家不让打饭呢。我看很多火种兵都吃不上饭呢。 我不是责怪小素，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小素为咱们做了不少事情了，我就是觉得他办法多，想看看他有没有好主意。 大家虽然都是成年人，可是当遇到棘手的生存问题时，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希望任小素想想办法。不过司马刚看向任小素， 小素，你也不用为难，咱差不多一天也能吃上一顿饭，应该能扛到卫生所的，到时候肯定能吃上饭了。 我还是去想想办法吧，有四天的时间呢，如果忍饥挨饿又天天睡在车斗里受冻，肯定会出问题的。 平日里饿几天也就饿几天了，这舟车劳顿之间再饥寒交迫，搞不好会再病倒几个。说着他趁火种部队休整的空隙又去找那名火种军官，对方在自己车上看着不知从哪儿送来的报纸。任小素凑过去时连个拦下的人都没，这些火种部队的士兵还真是把他们当作手无缚鸡之力的医生来对待了。这时候任小素发现火种部队有一个优势是别人没有的，那就是他们的指挥军官都拥有很强的身体素质，甚至是 T5 那样连枪都打不死的程度，这就可以在很多时候避免指挥官突然阵亡导致的溃败。那火种军官听到脚步声抬头看向任小素， 有事吗？王晶老先生好点没？ 好点了，谢谢，谢谢你让人送来抗生素。 不用谢我，只是从理智的角度来看，避免医生生病，在未来的战争里医生会救下我更多的战友。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长官？ P5092， 对你们来说这种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知道 T5， 但 P5 却是头一次见到。原来火种内部的指挥序列是 P 字开头的，而这军官的后缀是092，想来在火种内部也是地位较高的人了。这时 P5092 看着任小素倒是起了好奇心。 我核实过你们的身份，不过我好奇的是，在你们队伍里你只是个住院医而已，地位并不算高，但所有的事情却都是由你来出面，怎么不是其他更年长的人来找我？你难道不怕我们？ 火种的人自己也知道自家在外界早就妖魔化了，他们也没觉得冤枉，毕竟他们行事风格向来与其他组织格格不入，只追求结果不问过程，所以正常人对火种的感觉都是畏惧。可 P5092 突然发现面前这少年并没有很害怕他的样子，而且还来找自己两次了，就像邻居之间串门似的，非常随意。此时任小素解释道， 我也很怕你们呀，不过跑腿的事儿当然是由我们后辈默许来做了。 这个解释我并不信，我倒是觉得你比他们更有担当一些，也更勇敢一些。说吧，这次又想干什么？ 我们既然被征调为随军医生，能否给我们发正式的军装？不用给军衔，给军装就行。 要军装干嘛？ 吃饭。不穿军装，就得等其他士兵打完饭，我们才能去吃饭了。 哼，竟然只是为了这个事情。 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刚才也说了，从理性角度考虑，保证军医不出问题，未来才能救你更多的战友。 军装我不能给你，这是原则问题，不过我会交代下去的。往后你打饭不用等所有士兵都打完，不过记住仅限你一个人罢了。 任小素突然弯腰从地上捡起来一块手表， 这是不是长官你丢的手表？ 这一次屁武没有再拒绝，而是一边将手表戴在手腕上，一边问道， 我看你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看你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吧。 有，这几天在路上，你看完的报纸能不能给我看看？ 这个没有问题。 说着，他就将手里的报纸递给任小素。等任小素道谢后转身离开，一旁的副官走过来。 长官，您为何答应这小子这么多要求？ 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他有些特殊，想结一份善缘吧。你没发现吗？其实他一点都不怕我们，不管他装得再像，演得再真，眼神是骗不了我的。他的瞳孔从未收缩过。 会不会是间谍啊？ 间谍？你看他那么瘦弱，怎么会是间谍？而且医生专业性太强，也一贯都不是间谍最好的伪装身份。去吧，通知一下，他以后打饭可以和我们的士兵一起。 回去路上，任小素忽然看到临时休整的营地，又从南方来了一批人马，看样子人数还挺多的。之前征调他们的这支部队，应该只是负责从西方合围的主力部队之一，而现在应该是其他部队也赶上来了。不过让任小素意外的是，那队伍里似乎还押解着更多的难民，不知道是不是跟自己一样，被火种公司给临时征调了。任小素大致算了一下人数，这一批难民怕是有600多个的样子，有一小部分人还戴着眼镜，看上去都像是知识分子。还有一小部分则手里拎着一些工具箱，像是壁垒里的技术工人。至于其他的，任小素就看不出来了。一辆一辆运兵车进入临时驻地，这一次休整的时间要比之前都长，足足持续了4个小时。火种部队似乎是打算集结完毕才重新上路的。此时这条通往北方的路上已经有数万火种部队集结，如果站得高一些向后看去，临时驻地广阔如海，绵延的车队一眼望不到尽头。只有亲眼见过才能明白数以万计的整建制部队有多么壮观。而这些人一路奔袭南方，打下孔氏最难啃的32、31号壁垒后，却丝毫没理会唾手可得的利益，就要返回北方去了。押运着600多难民的10辆运兵卡车停在了任小素他们乘坐那辆卡车的旁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难民会被集中运送。任小素打量着那些不同身份的难民，唯一相同的就是这些人全都神情疲惫。对比起来，这些人可比任小素他们惨多了，别说有没有毯子了，就连坐的位置都有点挤。任小素他们那辆卡车上总共也就10多个人，位置宽敞得很。而这些人50多个挤在一个车斗里，所有人都得蜷缩着身子。想到这里，任小素回去找到负责他们那辆车的司机，一人先悄悄塞了一块手表。 三位这几天给我们开车实在辛苦了，我们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随身的手表对你们三位表示感谢。 那三名火种士兵可没军官那么大气了，他们的工资又不多，能白得一块手表当然乐意至极。任小素送手表也是有讲究的，送金条不合适，虽然他身上金子多，可这玩意儿送出去容易招人惦记，谁知道你身上还有没有藏着金子，所以容易招来灾祸。送药品这也不合适，虽然任小素也带了一些抗生素当做硬通货，但眼瞅着马上要打仗了，他想留着备用的，所以送手表这种东西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一是方便解释来处，二是对方收下之后也好变现。这还是当初王富贵给他说的，任小素记在心里之后就留意了。 早先在黑市的时候，他一口气买了几十块，就等着这种时候用的。三名火种士兵也挺惊喜的，甚至还有兴致跟任小素聊几句。火种部队休整完毕，再次出发前，旁边几辆车上有难民看到任小素他们的车空着，便立刻抢着过来占位置，心想总算可以坐得宽松一些了。结果还没等他们爬上车斗呢，却被任小素直接一脚踹了下去。被踹的中年男子一屁股摔在地上，勃然大怒： 你干什么？ 任小素笑眯眯地说道： 这是我们的车，你该滚哪儿滚哪儿去。 什么你的车啊？ 中年男子身后还有十多个人，底气非常足。 你们十多个人就占着一辆车，凭什么呀？ 那中年人叫喊着，可任小素却不为所动。于是中年人开始向火种士兵告状，他去找到负责任小素他们这辆车的三个火种士兵装委屈： 哎呀，几位长官，你们这辆车上的囚犯太蛮横了，我们只是想……滚蛋，不然把你中午吃的饭都给你打出来。 话还没说完，坐在驾驶位上的士兵便冷冷说道。此话一出，其他难民全都诧异了，这火种士兵分明是向着任小素的呀。司马刚他们诧异地看向任小素，心说他们也不知道任小素什么时候就买通了火种的人。刚刚任小素送手表的事很隐蔽，连他们都不知道。王晶病还没好，只是萎靡地笑了笑： 年纪不大，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心思。 嘿，出门在外，心思不多可活不长久，这不也是为了让咱们大家舒服一点吗？ 其实这就是任小素提前递手表的意义所在了。在火种军中，你自己再横也不行，得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监狱里的号长一样，号长也是囚犯，却可以管其他囚犯，但这得狱警默许。任小素没把自己当作囚犯，但他又没法直接带走王晶，所以就要在规则内寻找最好的结果。金子他多的是，手表送出去还可以再买。任小素虽然贪财，但该花的钱从不省着，即便被临时征调，他也没打算多委屈自己。运兵卡车启动，车子外面的那些难民灰头土脸地看着任小素他们说说笑笑，而负责押送他们的士兵已经下车破口大骂： 都赶紧给我上车，别在这磨磨唧唧的。 有人在中年人身旁小声说道： 我看那小子应该是贿赂了火种的人吧，要不咱们也送点东西出去。 送什么呀？咱们身上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 手表。 你知道我这手表多少钱吗？怎么能送给火种的人？ 中年人愤愤不平地爬上了车子，继续和大家挤着。此时王晶看向任小素，他这才发现任小素回来竟还带着一份报纸。 这报纸是从哪儿弄来的？哪个报社的？ 希望传媒的，从那个火种军官手里要来的。 这下大家更诧异了，才几天啊，任小素竟然和火种的军官都混熟了，连报纸都能从对方手里要来。要毯子什么的还可以理解为刚需，要来报纸就感觉关系好像更近了一步。任小素解释道： 而且以后我可以和火种士兵一起排队打饭了，到时候你们都不用动，我拿饭盒打回来给大家一起吃。 行军作战的饭盒都是长方形铝制品容器，可以扣上盖子的那种，落起来十多个任小素也抱得动。那军官虽然说仅限于他一人去打饭，但也没说他一人能打几份，是不是？任小素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喜出望外，而且大家心里都冒出一个想法来，好像这世上就没有这少年解决不了的事情似的。杨小锦坐在车里抱着膝盖，笑意盈盈地看着任小素跟医生们侃侃而谈。其实他也有虚荣心和少女心，不过 他不爱珠宝首饰，也不爱一切繁华。杨小锦只是希望别人都能知道他喜欢的人有多么厉害，那个人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少年。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花的路上，任小素和杨小锦凑在一起看刚刚拿到的报纸，结果刚看第一眼，任小素就愣住了，因为这一版讲的都是王氏在边境的驻军，在火种撤离之后忽然对孔氏发动了进攻，一天的时间里就连续占领两座壁垒，孔氏守军无心恋战，这两座壁垒甚至连抵抗都没有，直接开城投降。投降之事应该是王氏私下里运作很久的结果，据说一直有人在试图游说这两座壁垒的军事行政最高长官，但以前孔氏的老板还在，这俩人并没有回复王氏，现在整个孔氏都乱起来了，这两人见再难回天便放弃了抵抗。在此之后，王氏留下驻军便开拔北上迎敌了。此时孔氏依然成了王氏的囊中之物，这两座壁垒是王氏东进道路上的阻碍，只要这两座壁垒拿下，王氏再次东征便一马平川，再无难度。新闻里希望传媒详述176壁垒被屠城，北方来敌，火种北上迎敌，放弃进攻孔氏，王氏进攻孔氏，其中没有任何主观立场，只是记录实情。然而到了第二版的时候，任小素发现这篇稿子竟是总编江旭亲手所写，全篇都以他主观立场来批判王氏在北方战败失利导致屠城，以及趁火打劫。新闻里说早有草原人将北方来敌的消息传递到176号壁垒，中间相隔十多天，王氏本应该完成兵力部署，可王氏虽然有部队北上，但主力部队始终屯兵孔氏边境，如果王氏主力部队驰援176壁垒，或许仍旧来不及阻止屠城，但一定能救许多人。屠城之时有难民侥幸从壁垒里逃出来，一路南下想要寻求王氏庇护，可他们走了上百里路都没见到王氏的援军，最终还是被北方的族群追上杀死。而现在王氏不仅没守住176号壁垒，也没派援军反攻176号壁垒，反而对孔氏发起了进攻，外敌当前竟然还想着如何夺取最大的利益，这让江旭感到深深的愤怒与无力。相比之下，江旭对火种在大义面前的举动表示钦佩，能够放弃已经到手的31、32号壁垒，这应该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江旭在稿子中说，中原人应该记住火种的这个决定，也应该记住王氏所做的选择。与此同时，江旭还号召整个壁垒联盟同仇敌忾，抵御外敌。屠城之事已经昭示了异族的野心，中原人应该摒弃一切前嫌，团结起来。此篇新闻一出，整个壁垒联盟一片哗然，屠城一词实在让人骇然，王氏的冷漠与算计也让大家感到愤怒。第三版是希望传媒记者对火种高层的采访，讲述对方抗击外敌的信心。第四版则是说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火种现在面对外敌可能出现的困难，例如医疗条件不够，药品不够，医务储备不够充足等物资问题。毕竟刚和孔氏打完，在此之前也没想到北方会突然出现这种事情，所以准备不够充分。其他财团的壁垒里都是一片群情激愤谴责王氏的声音，很多社会名流出来发声赞扬火种，学生们则开始走上街头为火种募捐，有募捐药品的，有说要去北方当志愿者的，光清河大学就组织起600多人的自发团体与火种接洽，不日将携带大量物资北上进行支援。然后所有人翻过第四版之后，看过那么多触目惊心的新闻之后，就会看到第五版的那一句话。 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这句话忽然成了这时代里一束微弱的光芒。任小素放下报纸，杨小锦发现他愁眉紧锁，便问道， 怎么了？ 江旭这次言辞过于激进，会不会激怒王氏？这篇新闻等于是将王氏孤立在壁垒联盟里了。王氏现在手段如此暴力，江旭不会有事吧？ 此话一出，杨小锦就知道任小素在担心什么了。 我想应该不会，我姑姑在这种事情上还是有底线的。江旭再如何抨击，他也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派系，杀这样的人会引起众怒的。 唉，但愿如此吧。 说完，他把报纸递给王晶等人传看。王晶看完之后，翻到第五版看到那句话的时候，突然说道， 很想认识一下能说出这句话的人。 一旁任小素挑挑眉毛，但也没说什么。不过杨小锦确定，任小素现在心里一定美滋滋的。到了晚饭时间，还没等运兵卡车停稳呢，任小素就拖着十多个火种发放的铝制饭盒跳了出去，一路奔向炊事班那边。他左手拖着六个饭盒，右手拖着几个，饭盒的高度已经超过头顶。火种部队的士兵看到这一幕都惊了，他们还没见过这样打饭的选手。炊事班的炊事兵也惊了，像是看着低配版的托塔天王似的。 啊，知道的你是来打饭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拿着法器来收我来了。 任小素把饭盒一一打开， 帮忙装满一点。 炊事兵也无语了，不过上面有交代，这少年来打饭可以与士兵一起排队，他们也不好说什么。等打完饭之后，任小素又拖着饭盒跑了回去，竟成了火种部队里的一道风景线。其他难民看任小素能打饭，立刻跟着冲了过来，只是他们刚冲过来就被火种士兵一把推开。 不懂规矩吗？火种正规军打完饭你们再打。 之前与任小素发生过冲突的中年人愣住了。 哎，刚才那小子可以打饭，我们为啥不能打呀？你这不是搞区别对待吗？ 他是上面长官专门交代过要特殊对待的，你想跟他一样就去找我们长官啊。怎么不敢？ 这士兵没说错，其他难民还真不像任小素胆子这么大，三番五次的跑去找人家要东西。说实话， P5092 也是觉得特别新鲜才愿意跟任小素聊这么多。于是难民们眼巴巴地看着任小素他们在车上大吃大喝，而他们只能委屈巴巴地等火种士兵全吃完再去吃点残羹剩饭，说不定连残羹剩饭都没有了。那中年人此时终于下定决心。 哎呀，走，我把我手上这块表送出去，我就不信咱们还吃不上一顿热乎饭了。等对方啊收下我的表，咱们就把这些人从他们车上撵下来。 说完他就去找 P5092 了，只是他还没靠近对方呢，就被对方身边的士兵给撵走了。中年人惨笑着说道， 哎，我来给长官送点东西。 回去吧，长官说了你不配。 这些天三一学会的人就算吃上饭，那也都是火种士兵吃剩下的东西了，而且大锅饭盛出来摆放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早就凉了。当下这季节原本身体就是冷的，再吃上一口冷饭别提多难受了。而且那些残羹剩饭里的肉基本上看不见，最多就是给浇点肉汤。而现在呢，饭盒里白花花的米饭上铺着红烧鸡块，米饭被肉汤浇成了好看的酱油色，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梁策等人使劲地扒拉饭菜，一边吃还一边念叨， 还是小素你有办法，居然跟火种的人也能相处。 眼瞅着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洗澡，再加上风餐露宿的睡在卡车里，一个个脸上灰不溜秋的，看起来跟难民也没啥太大区别。任小素把一个饭盒打开后递给王晶， 老爷子趁热吃吧。 你们也不跟人家任小素说声谢谢？ 大家一听这话，司马刚立马带头： 谢谢你小素，要不是你，我恐怕都扛不到卫生所呢。 来自司马刚的感谢币加一。 梁策乐呵呵笑道： 小素，咱们之间这关系就不说感谢了吧，以后有事儿 你还是说谢谢吧。 谢谢。 来自梁策的感谢币加一。 车斗内所有人忽然笑了起来，大家也不知道为啥要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触动了大家的神经，或许是一顿饱饭，也或许是任小素非让梁策说谢谢。这几日的疲惫仿佛一扫而空了似的，只是这笑声传到其他难民耳朵里就没那么舒服了，甚至还有点刺耳。要知道今天晚上任小素他们是吃饱了，可其他难民全没排上队，只能等着明早看还有没有机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候，任小素他们卡车车斗外面传来弱弱的声音： 那个，打扰一下。 难民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那个中年人一样，力气那么重。这次来的难民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他看向任小素说道： 我这儿有一枚金戒指，可不可以从你这里买几顿饭啊？ 车内所有人面面相觑。王晶虽然是三一学会医疗队的负责人，但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替任小素做什么决定。任小素想了想便拒绝道： 不好意思，我这也是经过火种那边人允许才能去打饭的，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你与其找我，不如直接去找火种的人。 外面那个难民面露难色，明显是不敢去接触火种的人。在任小素眼中，他跟火种打交道次数多了，所以并不会有害怕的感觉，但普通人面对破家破城的敌人可就不这么认为了。不过任小素没再理会对方，他现在就是要护着三一学会的人，其他人他管不着。万一火种的人一看你竟然还暗中收别人的钱，结果连三一学会这边的饭都不给了，怎么办？待到那难民失望离开后，王晶突然问道： 其实你可以帮他的，对吗？ 老爷子，天下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不差他一个，您是觉得我做错了吗？ 不不不，只是突然有点难过，有点心疼。你这么好的孩子，一定是经历过很多苦难，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并没有什么错，我也没有立场批评你，只是不知道这世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王晶会突然说这个，于是沉默了。王晶说的没错，是这个世界教会了他如何与世界相处，那些年他吃过的苦数都数不清，怎么还有心思去帮助别人？可某一刻，任小素忽然想起有个人对他说过，他也是一束光。任小素突然对王晶问道： 老爷子，你觉得我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如果没有我们，你遭遇火种部队的时候会怎么做？ 他们拦不住我，我会走。 所以你是为了我们才留下来的，对吗？哼，好人并不是要救世界上所有人，不然好人也太累了。你已经做了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应该问心无愧。 王晶并没有直接回答任小素的问题，却好像已经做出了回答。 火种部队轰隆隆地继续向北进发。任小素盖着毯子坐在车里，摇摇晃晃地看向车外星空与荒野。这时候毯子下面，杨小锦默默地握住了他的手，那柔软的手掌温暖而又有力。任小素突然笑了，自己想那么多干嘛？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人工智能曾对他说过的话。他曾在61号壁垒亲眼见证过人类如何对待异族。当时任小素说，爬墙虎是伤害过人类才被除掉的，人工智能说他也伤害过。就像刚才王晶说的，人类做出的任何一个抉择都由过去的经历来决定。那么人工智能诞生到现在，犹如出生婴儿般的经历着自己的人生，他所看到的是否会决定他未来的选择？就像任小素当初看到张宝根被113号壁垒士兵抓走一样，他当即就决定隐藏，并把113号壁垒当成了假想敌。不过他也没必要藏起来，堂堂正正的当个超凡者多自在。现在隐藏着的人工智能不就像是当初隐瞒了超凡者身份的自己吗？想着想着，任小素糊里糊涂地睡着了，他和杨小锦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第二天早上，待到火种部队再次休整开饭的时候，任小素果断地拖着两摞饭盒就冲向炊事班。看到那炊事班眼角直抽，生怕任小素对他们喊一声我叫你名字你敢答应吗之类的话。等吃完饭，任小素就迫不及待地去找 P5092， 想问问今天的报纸送来了没有。 P5092 看到任小素就乐了， 一大早的就来串门啊，你还真当这是自己家了？ 任小素看着军官手里的报纸， 那啥，你这已经看完第一版第二版了，先把看完的那张报纸给我看看呗。 P5092 听到任小素说的话都给气笑了， 你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不过说归说，他还真把第一张报纸递给了任小素。结果火种的临时驻地就出现了奇怪的一幕，身为主力部队中级别最高的长官之一， P5092 坐在越野车后座上悠闲地看着报纸，而任小素作为被押解征调的难民则侧坐在驾驶位，也翘着二郎腿在看报纸。在所有人眼中，这俩人身份地位相差极其悬殊，但这俩人好像都没太在意似的，相处得十分融洽。而且 P5092 看完一张报纸后还会主动递给任小素，任小素也很理所当然地接到手中。那些还在排队等着打饭的难民都看懵了，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啊，关系这么硬，这是难民？别说难民们看懵了，就连火种的士兵们都有点不理解。任小素看着报纸，今天的事情基本没什么新鲜的，就是讲火种主力部队正在赶赴北方战场，北方族群与王室在白文山一线发生接触，双方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都只是在试探阶段。然后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比如清河大学的物资已经准备完毕，今天下午第一批就会出发，随行的不仅有押送货物的洛城卫戍部队，还会有一些学生前往前线充当志愿者。洛城卫戍部队北上是必须与火种交涉的，毕竟其他势力的部队入境总让人有点不放心。例如王氏这边就已经拒绝了周氏的物资援助，大家都觉得王氏拒绝纯粹就是不想给周氏集结部队的理由而已。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火种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洛城方面的申请，直接选择让他们亲自押送货物北上，而且还同意洛城卫戍部队一起参与这次抵御外寇的战争。要知道，一起参与战争是很敏感的事情，这等于是火种把他们的北方防线布防图都展示在清河面前了。以往清河跟火种关系就好，但大家有些疑惑，这两家关系也没好到这程度上吧？之前洛城危局的时候 也没见火种支援呢。任小素看完报纸后问道， 你们火种对这场战争有什么判断吗？能不能赢？ 不是能不能赢的问题，而是必须赢。 会死很多人吗？你们允许洛城卫戍部队参战，应该是觉得自己力量未必够吧？ 说不准，他们现在到的只是先锋部队，很难判断后续还有多少人。我跟你说这个干嘛？ P5092 不再跟任小素讨论军情，他一个 P5 级别的犯得上跟任小素讨论这个吗？他没好气道。 报纸看完没？看完就回自己车上去。 任小素对 P5 的话置若罔闻，反而又开始提问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看你们又从31号壁垒带来了几百个难民，那些都是什么人？抓他们干嘛？ 有一半都是维修工，战争打起来，机械化部队的维修保养工作必须做扎实，坏掉的车子一分钱都不值。其他人要么是孔氏以前的高层捉回来方便审讯，要么就是一些研究人员。 任小素心说，难怪他之前看到有几辆卡车都是运的资料，合着火种是把孔氏一些研究成果给一锅端了。 不过维修工是要上前线的吧？ 对。 那他们可未必愿意，上前线可是要死人的。 不愿意也得愿意。 P5 说起这事来态度极其坚定。 为了这场战争，我们连自己都可以随时牺牲掉，他们为何不可以？ 任小素点点头，这才是火种应该有的模样嘛，完全不拿别人当人看。不过任小素发现这些火种的人也挺狠的，因为他们不光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